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 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 节奏驾到 Race Ma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 Take Five 命名的咖啡厅、酒吧、店铺或者是乐团太多太多了，所以呢会使人有这样的一种神奇的感觉。那么今天我们来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的乐队队长，同时也是美国的爵士乐先锋，被人们称为爵士传奇音乐家。那首乐曲是以单曲形式发行的，后来采用了极其罕见的五四拍，而这在当时的爵士音乐界也起了很强的一种震动，并获得了广泛的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Dave Coates， 一首音乐送给大家 ，Together again。 这就是 Dave Coase 带给我们的 Together Again 这一首音乐作品了。 Smooth Jazz 风格单元正在进行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

耳边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呢，这是来自于 George Benson 带给我们的 Deeper Than You Think， 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一些。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正在为您放送这样的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时间。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刚刚我们所听到过的这样的一个 George Benson 他的作品。那可以说 George Benson 他呢是美国音乐界举足轻重的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了，也非常擅长创作、制作、演唱和吉他表演。所以刚刚这样一段的 Smooth Jazz， 我们的爵士音乐、轻爵士音乐内容呢，就是他用吉他去演奏而成的。当然他也是一共获得过10座格莱美奖，称得上是20世纪当中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传奇人物之一，也是爵士乐当中第一位拿到白金唱片荣誉的一个乐手。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感受另外的一首，叫做 What you gonna do for me。What you gonna do for me，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很多人们所喜爱的一种音乐形式，就是爵士音乐当中加上一点点小人声啊。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跟朋友们来继续感受一下这样的一首浪漫的音乐了，叫做 Pumping on Sunset， 来自于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爵士乐手，他的名字叫做威斯蒙哥马利。他出生在这个美国的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伯利斯，他是一个音乐世家出身， 而他的兄弟啊，这个马克蒙哥马利呢是一位低音贝斯和电贝斯手，而 Bobby 蒙哥马利呢则是一位颤音琴和钢琴演奏家。那么他们这三人也组成了一个兄弟乐团，一起去演奏爵士音乐。虽然说呢，这个维斯蒙哥马利他不曾经就读过专业的音乐学院，但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敏锐的听觉和天生的才华，去通过努力跟学习和反复的试听演奏，去体验那种复杂的乐句和旋律。来感受一下今天我们这样的旋律，来自于维斯蒙哥马利带给我们的 Pumping Arm Sunset。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需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c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乐，这是来自于非常著名的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位钢琴家，他的名字叫做 Brian Culberson。 他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带给了我们更大的一种音乐的憧憬，叫做 Forbidden Love。 之所以叫做 Forbidden Love， 就是禁忌之爱，那能够让我们更加愿意去突破那些个防线，以及突破那些个界限，去真正的爱就好了。那么想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当中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依然是爵士音乐，来自于德国的爵士乐团，叫做 Club des Bourgeois， 带给我们的 A Man's Sense， 一起来感受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那当然了，我们同时也是希望您能够来通过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持放和爵士音乐的状态，找到下面一个小时里边我们应该怎样继续关注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了。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Listening to Raise Them Eggs， 节奏驾到。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

就是来自于 Vitas 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叫做 Give Me Love。 听到 Vitas 这个名字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了，对不对？那没有错，他的音乐又回到了我们的耳边，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正在收听，没有错。Give Me Love， 给我爱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游走于古典跟流行之间的一种状态。俄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啊，而且呢会觉得这样一首歌曲的旋律包括调调非常像广场舞旋律，也不知道为些什么。Vitas 依然是宝刀不老，声音那么的通透。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来自于Alisa Cara 带给我们的这样一首全新单曲，叫做 Growing Pains。 而这个版本呢 Acoustic Edition 呢，能够让我们来听听看他的那种人声那全情的演唱是什么感觉，伴奏声音会比较小一点点，听听看这个版本你是否喜欢。 Growing Pains 来自于 Alisa Cara。 Make my way through the motions. I try to ignore it, but home's looking farther the closer I get. Don't know why I can't see the end. Is it over yet? A short leash and a short fuse don't match. They tell me it ain't that bad. Now don't you overreact. So I just hold my breath. Don't know why I can't see the sun when young should be fun, fun. And I guess the bad can get better. Gotta be wrong before it's right. Every happy phrase engraved in my mind. I've always been a go-getter. There's truth in every word I write. But still the growing pains, they're keeping me up at night.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and I can't hide, 'cause growing pains are keeping me up at night.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and I can't hide, 'cause growing pains are keeping me up at night. I try to mend what's left of my content and comprehension as I take on the stress of a mess that I've made. Don't know if I even care for grown, if it's just alone, yeah. And I guess the bad can get better. Gotta be wrong before it's right. Every happy phrase engraved in my mind. I've always been a go-getter. There's truth in every word I write. But still the growing pains, they're keeping me up at night.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And I can't hide, 'cause growing pains are keeping me up at night.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And I can't hide, 'cause growing pains are keeping me up at night. Starting to look like Miss Know-It-All. Can't take her own advice. Can't find pieces of my peace of mind. I cry more than I want to admit, but I can't lie to myself, to anyone, 'cause phoning it in isn't any fun. Can't run back to my youth the way I want to. The days my brother was quicker to fool. AM radio, not much to do. Use monsters as an excuse to lie awake. Now the monsters are the ones that I have to face. No band-aids for the growing pain. Oh, yeah, yeah, yeah. No, no, no band-aids for the growing pains.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Walking down 29th and Park, I saw you in another's armsOnly a month we've been apart. You look happier. Saw you walk inside a bar. You said something to make you laugh. I saw that both your smiles were twice as white as ours. Yeah, you look happier, you do. Ain't nobody hurt you like I hurt you. Ain't nobody love you like I do. Promise that I will not take it personal. My friends told me one day I'll feel it too. And until then I'll smile and hide the truth. But I know I was happier with you. Hey yeah, hey yeah, hey yeah. Hey yeah, hey yeah, hey yeah. Sat in the corner of the room. Everything's reminding nursing an empty bottle and telling myself you're happier, aren't you? But ain't nobody hurt you like I hurt you. But ain't nobody need you like I do. I know that there's others that deserve you, but my darling, I a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But I guess you look happier, you do. My friends told me one day I'll feel it too. I could try to smile and hide the truth, but I know I was happier with you. Hey yeah, hey yeah, hey yeah. Hey yeah, hey yeah. One day you'd fall for someone new. But if he breaks your heart like lovers do, just know that I'll be waiting here for you. Happier 来自于 Ed Sheeran 带给我们的单曲，这也是他在2017年的一首新专辑加减乘除除当中的一首歌曲啊。而这个版本的不太一样了，也是他的演唱版本，伴奏声音的会比较的小。我们会说其实 Ed Sheeran 唱功是非常了得的，他在现场演出的话有机会一定要听听看才行了。那么上的时间也要稍后的跟朋友们分享更多的我们的一些个特别的计划，那就是我们今天特别为您送出的音乐进化论。那要感受一下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s 他从2012年到2018年间你所听到过的那些个名曲以及他的成长历程，来感受一下节奏驾到 Rhythm Mix 音乐进化论。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音乐进化论 Music Evolution， 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Let me take a selfie. Thank you. 奏驾到。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是的，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的直播。中秋节期间呢，我们依然用四个小时的直播呢陪伴大家的出行了。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那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长达九分钟的一个串烧 Mash Up， 就是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s、所谓叫烟鬼组合他们的一个音乐进化论的一个大串联哈。我们可以从中听到他呢从2012年到2018年间，这么多年之间的一些个歌曲的一种变迁。那他们呢，应该是在2012年时候在美国纽约成立的一个乐团，而在2013年时候呢，凭借电子音乐作品 Selfie 而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而在2016年时候呢，也是他们的单曲 Closer 当时在 Billboard 当中获得了12连冠的佳绩，同年10月份获得了第44届全美音乐奖的最受欢迎电子舞曲歌手奖，在2017年的2月份呢，也是凭借一首歌曲 Don't Let Me Down 获得第59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舞曲录制奖，同年4月份也是发行了首张录音室专辑 Memories Do Not Open， 而在去年10月的时候呢，也是升至了 DJ Mag 杂志当中的百大 DJ 排名第6位，而在去年11月20号的时候，他们又获得了全美音乐奖最受欢迎的电子舞曲歌手奖，而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他们也凭借单曲 Something Like Just Like This 入围了第60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流行组合奖项。所以说这样的一位饱受人们关注的 The Chainsmokers， 你说能不爱吗？对不对？来继续关注下面那首单曲，来自于 George Ezra 带给我们的 Shotgun， 依然是演唱版本。当然稍后时间我们会跟您继续分享更多的欧美流行音乐内容，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就对了。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Homegrown alligator, see you later. Gotta hit the road, gotta hit the road. Sun and change in the atmosphere. Architecture unfamiliar. I could get used to this.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South of the equator, navigator, gotta hit the road, gotta hit the road. A deep sea diving round the clock, bikini bottoms, lager tops, I could get used to this.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Yeah. We got 2 in the front, 2 in the back, sailing along, and we don't look back.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据了解，今年延庆区将农民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三节串联，共庆共享，推出了包括独山夜月文化体验周、各乡镇一镇一品等一系列特色中秋文化活动 IP， 文化加旅游也是今年延庆的一大特色。而石景山区三大景区举办文化旅游活动也是纷纷亮相，其中石景山游乐园将举办以欢聚摩天轮双月闹中秋为主题的中秋活动，和以盛世迎国庆欢乐在金秋为主题的国庆活动。第五届西山八大处文化节及第31届八大处重阳游山会将于10月1号到7号在八大处公园登场。9月28号到10月4号，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第6届非遗文化体验周也将推出京津冀地区濒临消失的记忆展览。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金。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M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Carry on. 这首歌来自于 Cher， 1946年出生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女演员以及歌手，可以说是乐坛大姐大的一位了哈。那么在这里可以听到这一首全新单曲叫做 SOS， 您喜欢听吗哈？比较浓浓的这种80年代的一种音乐风格哈。当然她的音乐其实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是最火的时候了。当然她也是唱过了非常非常多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是获得过了在音乐电视剧电影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业里面获得过，包括一座奥斯卡金像奖，一座格莱美奖，一座艾美奖和三座金球奖，很厉害的一位歌手啊。雪儿啊，这个中文的名字让我们听上去很有年代感。那么下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歌曲，继续来听听看这个老人们他们的新歌声好不好啊。 Michael Learns Rock MLTR 带给我们的这首 The Best of Me，来自于1987年就成军的这个丹麦团队啊，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来继续感受一下当时他是怎么来翻唱张学友的歌的那种情怀。 The Best of Me， 我觉得可以更叫做 The Best of MLTR 可能更好一点点吧。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Now the walls have gone silent， The rooms are missing all your mess，Staircase you painted has left a trail of quiet steps. Slow down, handle with care this love that we share. Life is a difficult test, and our love is blessed Rhythmix 节奏驾到。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to tell the truth would be a lie. I saw her out on Friday night, misunderstood. She's falling for a guy, that cigarette, it needs a light. Pluck up the courage and invite her nowhere good. Cause I need this more than just a one night stand. Need that honey when she hold my hand. Times like this they call for true romance, but she's not ready for that. She's not the one who's in my sheets, cause she's no good. She defies all of my dreams and expectations. She won't meet, I pack my bags and try to leave. I wish I could, cause I need this more than just a one night stand. Need that honey when she hold my hand. Times like this they call for true romance, but she's not ready for that. Truth would be a lie. I saw her out again last night, misunderstood. And I'll never be a guy. That cigarette still needs a light. And when I take it back to mine, it's nothing good. Cause I need this more than just a one night stand. Need that honey when she holds. 是的，像这样一首歌曲呢，能够让我们看到的 Vamps 他们全新的一种声音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英国新进的男子独立乐队哈，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而下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另外的单曲了，大歌要逐渐走起来了哈。刚刚呢，像是这样的一种 Vamps 他的小清新风格之后哈，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来自于 Carrie Underwood featuring Ludacris 带给我们的 The Champagne。 像大歌啊，我们听到之后我也真的是这个情绪很激动，而且这个整个的环境也感觉很慷慨激昂哈。来一起听听看今天我们为您准备好的这种激昂奋进的一种状态的歌曲好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回复一下歌单，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直播歌曲列表。The Champagne Carrie Underwood featuring Ludacris。 Be the last one standing, two hands in the air, I'm a champion. You'll be looking up at me when it's over. I live for the battle, I'm a soldier. Yeah, I'm a fighter like Rocky. Put your flag on your back like Ali. Yeah, I'm the greatest, I'm stronger. Bet my dues can't lose, I'ma own ya. Hey, I've been working my and now it's do or die. the glory, but don't think that I did it for the fame, yeah. I did it for the love of the game, yeah. And this is my chance I'm taking. All them old records I'm breaking. All you people watching on the TV, you go ahead and put your bets on me. For the courage I possess through the drama. H is for the hurt, but it's all for the honor. A is for my attitude, working through the patience. Money comes and goes, so the M is for motivation. Gotta stay consistent, the P is to persevere. The I is for integrity, innovative career. The O is optimistic, open and never shut. And the N is necessary, cause I'm never giving up. See, they ask me how I did it, I just did it from the heart. Crushing the competition, been doing it from the start. They say that every champion is all about his principles. Carry. Champion， 这是来自于 Carrie Underwood 以及 Ludacris 带给我们的大歌一首哈。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当中最后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James Arthur 带给我们的 You Deserved Better， 这也是来自于英国的创作歌手他的全新单曲了。当然稍后我们两个小时里边呢，也会跟您送出另外两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其中也包括了像是这样的一个叫做 Texas Podcast Spring Summer， 叫做 Black Potion 这样的一个混音的mixtape， 一个混音大碟之外呢，还会有为您送出另外有12首的欧美流行主流单曲的 Remix Edition， 电子音乐舞曲不可错过我们稍后的节奏驾到节目。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想要查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就可以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You're better off without me in your life. And I hope you find somebody else. They love you like nobody else. And I hope you give them something real. Oh, I love you still. But you deserve better, better, better, better. Give up on me, cause babe, I'm hopeless.The more it hurts, the more you try. You know I loved, I just never showed you. It'll be too late when you're with some other guy. Like, ooh, ooh, ooh, I know I do this every time. Like, ooh, ooh, I know got to say what's on my mind. You deserve better, better, better than me. Might be what you want, but I'm not what you need. You're better, better than you even realize. You deserve better, better, better than me. Might be what you want, but I want you to see. You're better off without me in your life. And I hope you find somebody else thanBetter, better, better, better.

like, oh, you can go to Latin. I like, it's not what I do with it. Riding a nice car.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先生，声音的声。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了， The Dance Mixtape by DJ Toxic。 那今天带给我们这样的一段春夏之交的音乐啊，这也是他在今年年初时候刚刚完成的一段全新的混音作品了。这样的名称叫做 Black Potion，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黑暗料理，能够让我们就是在意料之外的一种听感。那一开场的时候呢，比较低沉的鼓点，那很显然就是 Deep House 的风格。那么当然我们会在他的音乐当中能够听到不少在音乐当中的小采样，这种采样呢源自于小军鼓以及像是之前我们听到过的小号的声音。加入了电子音乐之后呢，这种听感会有一种更加融合的态度。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于 Demosia 带给我们的 J， 以及来自于 Thomas Schmasher 带给我们的 Dance on Wood， 在木头上跳舞，不禁让我想起了我们都是木头人哈。另外我们也会听到来自于 Tiger Skin 带给我们的 Try the Impossible， 尝试一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情，对不对？当然之后的音乐更加精彩，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正在为您带来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放送，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制作人 Toxic Podcast Spring and Summer Black Potion 作品当中的内容。那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Oliver Gatmoto Featuring Jay Dizzle 带给我们的 Pure Fiction， 以及来自于 Carrie Kander 带给我们的 Coral， 以及稍后我们会听到 Come One 来自于 Benny Cameron， 还有稍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Steiner 带给我们的 Euphenides。 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您还喜欢吗？啊， Deep House 风格的音乐很简单，它的节奏呢比较的简单，而且呢它的这种混音的方式呢也非常的明朗啊，特别适合作为一种您的出行陪伴。那当然了，我们在家里边也依然可以通过这样的音乐去伴随您的生活，在周末也希望您过得开心。那当然了，我们也是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来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搜索之后关注好哈，回复关键字歌单，马上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我们按照播出顺序为您列好了，这样一项贴心的服务希望您还能喜欢，继续听下去。而且稍后我们还有更加精彩的会议内容， Dance Mixtape by Toxic Podcast Spring and Summer Black Potion 以及黑色的解药。 Here comes the beats.

好，这里我们会发现整个的音乐还有它的节奏慢慢慢慢的在变化着它的颜色，正好像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段 dance mixtape 的名字一样， Black Potion 啊，以及黑色的解药啊，或者可以叫做黑暗料理一样。那耳边作品来自于 Blaze Lovely Day， 完美的一天。你会觉得这样的音乐有点点小灰暗，对不对？没错，那当然我们下面时期的音乐可能会给你到你更加深沉的一种体验，来自于 HVB1L 带给我们的 Blade Walker， 在刀锋上行走的人。而另外我们还会来到 Sophia 的世界，感受 DJ 制作人 Beats55 带给我们的作品。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继续关注电子音乐舞曲的婚姻，伴随这样的一种 Deep House 和 Future House，能够慢慢感受一下可能蕴含在你心底还没有生发出来的一种内心的音乐感受。这里就是节奏驾到，给到你周末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听感。每周六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们继续听下去。 绝伦的传世之作，独具匠心的奇幻梦境。10月11日至14日，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唯美再现古典芭蕾舞剧《睡美人》，全新舞美国际首演，10位首席齐聚亮相，雍容炫彩华贵，浪漫足尖演绎经典童话，恢宏场景点亮19世纪芭蕾之光。新世界百货9月14日至9月30日，北京崇文门店、大望路店、望京店、顺义店、燕郊店5店陪你过中秋，秋装100减30，周末升级减40，更多礼遇会享全程。据世界焦点，展房山风采，2018北京房山国际健康旅游季隆重举行，邂逅最美的秋天尽在房山青龙湖。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

be famous. Even though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get a hate but you love i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Charlie Puth featuring Eden Prince 带给我们的 The Way I Am， 来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四个小时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下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太开心了，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些个欧美主流音乐当中的 Remix 的版本，您锁定节目就对了哈。OK，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下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下面时间呢，继续关注我们的好歌曲，来自 David Guetta featuring Animal。Right, I'm the Don't Leave Me Alone. Being with you every day is a Saturday, but every Sunday you got me pray. Don't you ever leave me and don't you ever go. I've seen it on TV, I know how it goes. Even when you're angry, even when I'm cold. Don't you ever leave me, don't leave me alone. Don't leave me alone. Never see your face light up my phone. Never see you singing Tiny Dancer. Every time my head hurts, every time I'm low. Cause I don't know if I would be alive today. With or without you like night and day. Everything about you uncomplicated. Here with you every day is a Saturday. But every Sunday you got me praying. Don't you ever leave me and don't you ever go.I've seen it on TV, I know how it goes. Even when you're angry, even when I'm cold. Don't you ever leave me, don't leave me alone. Don't leave me alone. Don't you ever go, don't you ever leave me, no, don't you ever leave me. Reasonings 节奏驾到。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do-do-do. Do-do-do-do. 就是来自于 Deepmanic 带给我们的全新的单曲的混音 Just Like This， 而原版的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Coldplay。 那么这样一个版本的混音呢，其实是来自于 Deepmanic 他们的原创版本了，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全新的音乐选择。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会有一次直播，而凌晨2点到4点会有一次重播。想查询我们的歌单，了解到我们都放了哪些歌曲的话呢，很简单，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然后关注我的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即可马上获得本周歌曲列表了。除此之外呢，也是欢迎您关注我的微博主持人常小航，跟我们进行更加密切的沟通跟交流。继续来关注 Gladys Mama 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le. Kill the demons of my mind ever since you came around. We a river running wild. How could I have been so blind? I just live a fast life, forget about the past. I numb out to escape my fears. Friendships only pass by, show up gone like strobe lights. With you I feel something real.I'd walk a million miles just to see you smile till the day I die. Oh, I need you by my side. We get high on life till the day we die. High on life till the day we die. High on life till the day.Fingers out of sight, how could I have let you go? Cutting corners, turning stones, but I can only see your ghost. I just live a fast life, forget about the past. I numb out to escape my fears. Friendships only pass by, show up gone like strobe lights. With you I feel something real.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Taking But we both know that it's in your nature to hurt, and if we're not, I will miss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said, making me forget what I deserve. 听到这是来自于 Morgan Page 带给我们的 Let You Go， 而下面时间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Oliver Nelson featuring Calvin Taylor 带给我们的 Anything。 现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想查询歌单的话，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词歌单即可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咯。 Every we can separate from everything. No fear in you, 'cause with me you feel safest. Only you and I are here. The love I have for you reaches the moon. I travel galaxies, 'cause there's a certain thing I won't do to have you.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是一名穿长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来关注文化资讯。以致敬生活为主题的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昨天在中华世纪坛拉开帷幕，未来两周设计周近千项活动将相继展开，其中主题展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设计40年回顾展，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设计历程中治学、求索、而立、不惑四个时间阶段的总结和回顾，向公众传递着设计的价值。展览中有很多图片和实物，比如现场就还原了上世纪80年代一个家庭的生活场景，展出了当时流行的缝纫机、冰箱、电视机、表、录音机等等。本届设计周跨越中秋国庆假期，近千项活动覆盖京津冀各大文化创意场所，其中在农业展览馆举办的设计博览会集中了6个设计展览，关注人们的衣食住行用，还重点关注了设计在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疏解非首都功能与宜居城市建设等方面的作用。本届设计周从9月22号持续到10月7号，主题展览、主编城市、非遗设计、设计之旅、时尚北京等10项主体活动相继展开。再来关注一条健康方面的资讯。昨天，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在北京成立母婴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协会主任委员马良坤介绍，开展的中国孕产妇队列研究协和项目对全国15个省区市24家医院的近10000例孕产妇进行了基线数据采集，研究影响孕产妇不良妊娠结局的因素，将揭示我国孕产妇的健康状况，并利用研究结果为我国孕产妇营养健康标准的设定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Let's turn off all the lights, Draw the blinds and all the curtains, Let's lose track of the timeI'll sneak off and you'll come searching I'm gonna run, gonna hide Where you'll never find me, find me I'm gonna run, gonna hide See if you can find me, find me So close your eyes, count to 10 Hear the steps, follow themThrough the dark, walls apart, closing in, hide and seek, passing by, hold my breath, hear your steps, circling, through the dark, walls apart, closing in, hide and flow like a deep in time, flow like a thousand times, flow like a deep in time, flow like a thousand times, hide and flow like a deep in time, flow like a thousand times, flow like a deep in time, flow like a thousand times, flow like a thousand times, I'll peek my head eyes, count to ten, hear the steps, follow them, through the dark, walls apart, closing in, hide and seek, passing by, hold my breath, hear your steps, circling, through the dark, walls apart, closing in, hide and see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选择我们就对咯。在每个周末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期间，用这四个小时声音，我们来感受一下融合的爵士音乐，来感受一下欧美的流行音乐以及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节目里边，我们会听到刚刚是来自于 Featuring Steve Void 带给我们的 Hide and Seek，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另外的一首电子音乐舞曲版本的音乐，叫做 Hidden， 叫做我们的 I Wouldn't Like 以及 Hold On。 那今天呢，我们也会跟朋友们去感受一下电子音乐舞曲的这样的一种全新的混音版本，就是我们区别于平常常听到的欧美流行音乐的版本内容。当然这样的一些歌曲你也可以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榜单能够查询得到。当然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为您提供了歌曲列表，我们把我们选择的这个版本的歌曲已经为您列好了，放在了我们的公众号当中，供您去实时查询。那首先来赶紧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直播歌曲列表咯。继续来听下去，稍后还要来自于 Stina 带给我们的 I Wouldn't Lie， 还要来自于 The Knox featuring Foster the People 以及 Whitestone 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热辣的单曲，希望您能够喜欢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全新的选择，那就是不可错过的 Hold On Tight 以及 Ride or Die。 This is Resonance 节奏驾到。 I got a beat.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c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Maybe it's nice to be alone in the end. You know I'm fine living so close to the edge. Who needs a house when I've got all these friends? They say, are you gonna give up someday? Are you gonna grow up?